第六集，穿越时空。克拉苏斯被一份剧痛从毫无意识的黑暗深渊中拉了回来，但他没能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当时想伸出手去抓罗宁，还没等他靠近，那异象就吞噬了他。看来是与罗宁的精神连结把他拖了进来。各种景象再次冲击着他的脑海，风光、生物乃至种种神器，以及被困住的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克拉苏斯终于睁开了眼睛，放眼望去，绿树参天，华盖成荫，林中充满了生命的气息，飞鸟轻吟，灌木稀簌。克拉苏斯渐渐看清了渐沉的夕阳和漂浮的云朵，这番美景是如此宁静安详，克拉苏斯差点以为自己上了天堂。这时响起了一声不那么美好的咒骂声，克拉苏斯顺势往左边望去，他看到罗宁揉着脑袋，微微抬了抬身子。这个发色火红的人类摔得不轻，脸朝下栽在了距离克拉苏斯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啐着口中的泥土和草屑，眨了眨眼。说来也巧，他看的恰好是克拉苏斯所在的方向。 这是怎么回事，克拉苏斯？ 我也不知道，你受伤了吗？ 浑身上下没一处不疼的，但是好像哪里都没摔断。 我好像也还好，我们居然没有摔得粉身碎骨。我想起来了，最后我好像看到了诺兹多姆的法术，也许是时光守护者注意到了我们，随后用最后的力气救下了我们。 你觉得我们这是在哪儿？ 说不好，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才对，可是 克拉苏斯，克拉苏斯，你怎么了？ 我想没有大碍，只是还没恢复，过一会儿就不会这么虚弱了。 克拉苏斯觉得自己极其的虚弱，刚刚一瞬间已经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但他注意到罗宁的状况要比他好得多。罗宁已经坐直了身体，正在伸展筋骨，可脆弱的人类怎么会比他还能经得起那异象漩涡的冲击？克拉苏斯强打精神也坐了起来，压制住反复袭来的眩晕感，仔细打量周围的环境。没错，这地方看上去确实很眼熟，他好像来过似的，可是是在什么时候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如此简单的问题竟让他感到非常恐惧。什么时候？诺兹多姆被困在永恒之中，所有时间都偏离了轨道，但他必须要搞清楚自己现在身在何地。这里四周林地本来就繁茂，加上夕阳投下的长影，更加难以判断方位。克拉苏斯必须要飞上高空才能知道自己的位置。附近虽然没有落脚点，但飞上一小段路应该还算安全。他决定了。 罗宁，你留在这里，我飞上去侦查一下，去去就会。 这么做明智吗？ 绝对必要。 克拉苏斯，你还好吧？你看起来好像…… 罗宁，我变不了龙了。 你还很虚弱， 可你却站得好好的。无意冒犯，可刚才的经历难道不该让你比我更加虚弱吗？ 我以为是你用力太过，拼命的想要保护我。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们被吸进去之后，我根本就自顾不暇。事实上，若不是诺兹多姆， 诺兹多姆，他跟我们活下来有什么关系？ 你没看见他？ 没有啊。 很可怕的景象。同时，我必须提醒你，尽管诺兹多姆救了我们，但可能没有把我们送回原先的空间和时间中去。 你是说，我们进入了其他的时空？ 我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时空，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返回我们自己的时代。 温雷瑟， 拿出勇气来。没错，我是不知该怎样回去，那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首先，你和我要先在这里找个容身的地方活下来，然后试着去了解这片土地，只有站稳脚跟，才能从长计议。 在罗宁的帮助下，克拉苏斯站了起来。他试着往前走了几步，才确定能够行走。经过短暂的讨论，两人商定向北行进，前往远处那片丘陵。等到天亮时分，也许他们就能攀上山顶，远眺林地之外，看看附近有没有村庄或是城镇。二人刚刚动身不到一个小时，夕阳就沉到了地平线之下。幸好罗宁随身带着些旅行食品，随后两人又在沿途的灌木丛中找到了几把酸涩但总算勉强能下咽的浆果。幸好如精灵般瘦削的克拉苏斯无需消耗多少食物，纵然如此，他们也知道必须等到天亮之后多搜罗些补给品才能撑得下去。专门为山中跋涉准备的厚重衣物足以抵御夜间的寒意，克拉苏斯的超凡视力还能帮忙避开途中的某些陷阱，但两人还是走得很慢。但很快，无论是他还是罗宁，显然都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 罗宁，我们在这里过夜吧，等天亮再赶路。 太好了，我连一步都走不动了。另外，我打算点起篝火，你觉得如何？ 我承认篝火温暖的诱惑让我颇为心动，但眼下还是小心为好，幸好这身衣服足够保暖。 你说的对，谁知道我们是不是闯进了部落第一次入侵的时空。 从林地中静谧的气氛判断，克拉苏斯认为情况应该并非罗宁猜测的那样，可还是要提防别的危险。幸运的是，他们现下所处的位置应该能够避开大多数生物的注意。一道隆起的斜坡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将两人挡在身后。倦意袭来，两人刚一合上眼睛就陷入了沉睡。克拉苏斯睡得并不安稳，种种恐怖的景象又闯入了他的梦境。他又看见诺兹多姆在与他极力守护的时间对抗，所有时间全都混乱地交缠在一起，随着意象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变得更加不稳定。除此之外，克拉苏斯还看见了微弱而炽热的光芒，就像一双眼睛正在贪婪地凝视着他所看到的一切。睡梦中，克拉苏斯皱起眉头，用潜意识分辨着这一幕为何看起来会如此熟悉。就在克拉苏斯马上要认出那双燃烧之眼时，耳边突然响起了金属碰撞的铿锵之音，惊扰了他的梦境。他稍稍挪动身体，感到罗宁的手正在用力地捂着他的嘴巴。倘若换作从前，这样的冒犯肯定会让身为巨龙的克拉苏斯勃然大怒。但是现如今，克拉苏斯不仅比年轻时更有耐心，对罗宁也更加信任。没错，他又听见了金属的声响，那声音在普通人听来几乎轻不可闻，但在受过训练的法师耳中却响如雷震。罗宁朝上方指了指，克拉苏斯点了点头，两人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想看看斜坡后面有什么。 他们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附近万籁俱寂，只听得到昆虫的鸣唱。要不是刚才听到的奇怪声响，克拉苏斯肯定会认为一切正常。这时，两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坡顶上，远远望去难以分辨，但克拉苏斯视力超群，很快就看清了来者不是两个生物，而是四个。那是两名骑着健壮黑豹的骑兵，他们又高又瘦，显然是战士，身穿夜色盔甲，头戴翎毛高盔，脸上有面甲遮挡。尽管克拉苏斯看不清他们的容貌，却能看出他们敏捷的动作对人类来说实属罕见。不论是这两名骑兵，还是他们胯下那两只黑得发亮的坐骑，似乎都对夜行分外适应，这立即引起了克拉苏斯的警觉。 当心，很可能在你看见他们之前，他们就会发现你。我看不出他们的身份，可这两人绝对不是你的同类。 那边还有。 虽然罗宁的视力不及克拉苏斯，却也在看着相同的方向，发现还有两名骑兵正在靠近。四名战士行进的悄无声息，偶尔只能听到坐骑发出的喘息声，或是金属碰撞发出的轻微声响。他们像是在全神贯注地追踪着猎物。克拉苏斯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他们的猎物正是罗宁和他自己。